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，随感录四十九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凡有高等动物，倘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，总是从幼到壮，从壮到老，从老到死。我们从幼到世，既然毫不为奇地过去了，自此以后，自然也该毫不为奇地过去。可惜有一种人，从幼到壮，居然也毫不为奇地过去了。从壮到老，便有点古怪；从老到死，却更异想天开，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，吸尽了少年的空气。少年在这时候只能先行辉煌，且待将来老了，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再来活动。所以社会上的状态先是少年老成，直待弯腰屈背时期才更加异性传飞，似乎从此以后才上了做人的路。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，所以想求神仙，大约别的都可以老，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，总该推中国老先生算一甲一名。万一当真成了神仙，那便永远请他主持，不必再有后进，原也是极好的事。可惜他有究竟不成，终于个个死去，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，叫少年驮着吃苦。这真是生物界的怪现象。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，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。何以要延长呢？不消说是想进化了，但进化的途中总需新陈代谢，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，这便是壮；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，这便是死。个个如此走去，便是进化的路。老的让开道，催促着，奖励着，让他们走去。路上有深渊，便用那个死填平了，让他们走去。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，给自己走去；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。远了，远了。明白这事，便从幼到壮，到老，到死，都欢欢喜喜地过去，而且一步一步，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。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，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。随感录四十九结束。